锵锵三人行，这个有一段视频啊，又是先是扎老师跟我说，就发给我，就说说这个太痛心了，他很长时间没有回国啊，然后呢他会觉得，哎呀，我看到这样的情况啊，我这个对这个社会啊，我觉得更失望。我发现这种情绪啊，在最近几天的朋友圈里就说的这个事情哈，纷纷说在场的每一个人都是凶手，每一个都是无耻混蛋，甚至还有人说这还是我爱的国吗，什么等等，都是往大来说。但是实际这个事情呢，确实啊，让人觉得想起以前的那个小月月， 对， 就是一个女人在这个有一段视频，在一分多钟之内先后被两辆车撞倒，不是被第一辆车撞倒，然后呢是人趴在这个马路上，在河南驻马店一条叫解放大道，周围有这个行人，有些行人呢好像没看见，也可能是装没看见，有些是看见了往后躲闪，但是没有人理他。但是也必须要说的，实际上是有不少人打110报警，然后大概一分多少秒之后，另一辆 SUV 对面的车打着远光灯，这个 SUV 呢又压过他的 看不见 压过他的身体，SUV 上这个女司机当时都站不住了，被两个男的扶着过来看，吓坏了啊。然后就是说第一次被撞倒的时候，这个女的啊还曾经抬起过头，就是那意思就是当时这个人还没有死， 活着 啊，所以呢就你可以看一下当时这段视频。所以你说，哎，看见这个，徐老师，你是什么感触呢？ 我很难过，我看这一段真的很难过。就是说，怎么说呢？为什么这个事情震动这么大，大家那么难过呢？我倒不觉得像那些人讲的那么极端，说所有的人都是凶手啊，是不是？我甚至在想，是不是有可以跟踪传媒，想办法把这些当时路过的人、路过司机一起来做个节目。来讲讲你当时是一个什么情况。你知道那个我最喜欢的叔本华的一个理论呢、啊、就是他用来评论那个王国维介绍的，他那个理论说悲剧有三种，第一种是有坏人，第二种是偶然事件，第三种是就是因为大家的位置不一样产生悲剧。这件事情啊，我仔细想啊，这很特别，三个层面都有。你看第一个那个司机撞了他跑掉，这基本上是个坏人，作为开车来讲这是个非常恶劣的行为，对不对？ 而且不应该撞的，你看见那个人站在前边， 对啊，对你不最基本最基本的，你撞到一个人了，你车要停下来承担责任，这个是大罪。现在他们说这个人已经找到了，这个赔款已经在安排了，我觉得这个也太轻描淡写了。这个人呢，在我看来啊，这种马路杀手，这真是马路杀手，这个出租车司机，这他应该坐牢，而且可能应该终身吊销驾照的，不能让他开车，那这个是坏人。第二个那个女的呢，她因为在对方打远光灯开过来，等于是最后把她撞死了，我觉得这个是比较大的一个就是意外成分。因为我们开车都知道，我们假定路上是没有东西的，你路上如果突然有一个比较小狗啊什么东西，你有可能会压上去，如果是中速前进的偶然。但是大家最关心的还不是那两个撞车的人，最关心的是后面那么多人绕着他走过去，最震动的是这条， 就是说如果有一个人把他救起来， 嗯， 就他的命可能就保住了，这件事情可能就没有那么惨啊。 他我设身处地你在想他那些人绕开的人呢、啊、哎呀，有好多人都归结到以前南京的那个事情， 彭宇， 就是说去救人反而被那个人告。 哎，我插你一句，你刚才说想把这些经过的人搞个讨论会哈，至少有一个人 后来就说一个打工仔，他说我当时本来想去救，他说但是我当时呢也想到这个南京的这个彭宇案，就是这种是不是被人讹上碰瓷儿，然后他说一句话，他说我一个月的工资啊，那意思连赔这个都不够的，所以你看这是其中之一态度。 而且很可能那些走过的人呢，从当时你再仔细看那个整个画面啊，他们都觉得这件事情是已经被人发现了。你明白我说的意思没有？就是说假如这个事情是发生在半夜，整条路上没有人，只有一个人被摔倒，那一个路人他可能真的会就跑过去去保护他，因为这件事情谁都看到了，旁边车缓行了， 其他人假设已经有人报警了， 对，所以走的人呢他都会觉得这件事情已经应该这样来说 进入程序了， 所有这些人都是善良的，他们都不知道后面这个人会被撞死，这是肯定的，他们假定这件事情因为一个人躺在路当中这已经发现了，至于我应不应该再去执行就是救他的什么任务，很多人就觉得出于各种原因，对不对，他们就哦，所以最后这一段看得叫人难过啊，你又不能怪什么人，又不能怪什么 分析。 我也常常啊去这个内地广州啊深圳呢、啊、尤其是火车站附近，那个天桥下面常常就有一个人莫名其妙躺在那 路倒， 是死是活路倒，其他的人照样人来人往不留意，甚至在这个高速路上我也见过是有人躺在路边的， 对 啊，这个躺在路边你说睡着了醉了不管怎么说都危险，但是这个车呼噜呼噜的就在旁边走过，这么一种冷漠呢，是不是我想啊不要把什么都往改革开放这个状况上推，因为这个鲁迅先生当年说他本来到日本学医，看了一个纪录片，说日本人抓了个中国人杀头，旁边的人啊 看的都是中国人， 看的都是脸上毫无表情，于是老鲁迅呢、啊、就觉得这个我学的医不是一两个人，这个民族啊他需要救治，所以他就弃医这个从文了，是不是试过一差不多100年呢、啊、这个老毛病，或者不能说老毛病啊，这个基因还在这里头，这就难说了，是不是？ 所以他们就有人说看的距离感不同啊，感情也不同，所以现在有人评论说这个同情心都在网上，这个冷漠都在现实里，就是你看一出了这个事情全国都汹汹大怒，人是你不能说中国人民没有道德没有良知， 否则3000万人 当年的这个小月月那个也是被碾压嘛，那当时那都带来中国很大的改变的，那所有的人反正没经过那个现场的人听到这个事情无不愤慨，对吧，好像呢谁如果出现在现场他都会这个慨然相救一样， 其实不一定， 其实你也真是应该每个人问问你自己，假如还原到那个现场，假如是你，所以你看为什么我老说呀，很多事情啊在批判之前呢还可以去寻求解释，就是这是为什么， 这个理 我们现在很多人呢略过事实略过解释，特别喜欢就是说你看冷漠吧你看无情吧你看那不是人吧、 不过这个难说，这个李商隐有一句诗说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 哎呦陶老师 这个当时那个惘然可能这旁边的人啊就是瞎呆了不知道怎么办没见过， 所以您看 但是往往我们想象很多人就想如果这个当时有个洋人啊他就不管这么多会飞身的扑出去去救人啊人工呼吸啊或者叫来来来来来帮，这我不知道 您讲这句诗啊 当时以往 我也经常提，我不是老就说啊李商隐的这个诗啊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就有时候包括主持节目你会后悔，哎呀当时那句话怎么就没有说呢，就人呢经常在当时当面的时候啊有一种惘然的现象，但是呢这个惘然的现象啊也可以进一步去追溯，就是您比如说刚才陶老师说的哈，就是说什么时候你见到一个需要施救的对象对你来说就像本能一样你觉得你要去关心要去救助， 亲人认识的人，再退一步我刚才讲的周围没有人的情况下， 孟子说不认识的只要是孺子将入于井看见一个小孩 掉到井里了，不相识都会马上有恻隐之心。 哎， 他说这个是人性与生俱来的，嗯，不存在什么当时枉然不枉然的问题。你要是当时枉然，你就禽兽了；你要是当时马上有行动，啊，像当时那种， 那 我们革命英雄那个欧阳海啊，什么王杰啊，是不是？你看见，哎，这个火车来了啊，然后 一匹马在铁路上， 一匹马在那，一想到。革命群众如果这个车翻了会死伤多少，怎么他欧阳海当时不枉然了呢？ 哎 啊， 这就是要训练的，要学习和训练内化成为本能一样的一个行动。 丁静迈的小说《欧阳海之歌》这个上去推马这一段写了好多页，说他上去推马的时候 当时想到了什么， 想到什么什么小时候怎么吃苦， 小时候 想到了什么，听了领袖的教导，想到了什么什么，五湖四海都想到了，最后把马推开了， 想了一万多字。 那肯定是瞎掰。我想如果是我那么我想如果是我那么干，其实脑子里只能是有一件事，把马推开，是吧？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徐老师，你刚才答的让我想起啊，我看到的评论当中有一条引起我注意的，就是说啊，说这个就反映中国呀太快的从熟人社会进入陌生人社会时候的适应不良。 嗯， 就是你比如说咱们东家像所谓西方现代文明国家，他们那个私人关系之间是分得很清楚的，对吧？不像咱们这样不分彼此。但是呢，相应的呢，他的那种公民社会，他那个公德，就像您所说的，哈家伙，看见你这车抛锚了，马上就每个人就下来，要不要帮忙，对吧？他是对陌生人他不恐惧，对吧？但是呢，中国这个一下子进入到陌生人社会，实际上就是过去农村里的这种熟人社会。比方说啊，你像这些人就那么看一眼，就这么走过去。我总在想这个问题，就是说啊，道德这件事儿，先拿来问问自己。就是说呢，假如我们在马路上看见这么一个，你知道吗？我现在发现陌生，不，有时候不见得是冷漠，有可能是惶恐。你对于一个陌生的未知的呀，你会有一种惶恐。比如说，我举个例子来说，当然我这个例子不恰当啊。假如说呢，你有一天走夜路，你看见车灯照亮了一个外星人的尸体，我举这个例子啊，假如外星人的尸体，你要是一般人，你会怎么样？你敢碰他吗？ 你赶快手机拍一下上传。 哎，你还算有胆量的。我为什么举这个荒唐的例子呢？就是说，其实就是说，这个由熟人习惯了熟人社会的人呢，突然进到一个陌生人社会，你比如说他见的那一个人，一个女的，他实际啊，我觉得他都顾不上想什么，这个勇于救人呐什么的，他首先感觉到的可能是某种不知道该怎么办。你知道我小时候上厕所碰见过一回抽那个癫痫，抽那个羊角风的，你知道吗？就是，哎。这个人就在那小便，厕所里就他和我一个小孩子， 吓死了， 不吓坏了，他就蹬在地上就挺直了，在这地上这么挺着，然后 赶快出去叫人呢， 我都没有马上， 不敢， 我当时吓呆了，我不知道怎么处理这种情 况。你救不了他，你这么小，你根本救不了他， 不知道 赶快出去叫人， 就是 他不知道他发什么病， 就是你自己的这种第一反应啊。而且呢，比如说对于他有些行人来说，所以我说啊，这个实际对他来说，陌生人呢、啊、就好像外星人一样陌生， 陌生人就不是人。 哎，是了。有的时候你比如说，我再给你补充一些材料，如果经过马路的人，任何一个人，我相信他跟我人同此心，我跟他讲，我说这个女人34岁，叫马瑞霞，她在附近开着马家姐妹羊肉汤店，她呢这个有一次这个见到一个男人喝醉酒了打她的女朋友，她上去还就给了这个男的一耳光，他每天呢宁愿走远点的路买便宜一点的羊肉西红柿去煲这个羊肉汤。如果我这样告诉这个， 我看了那篇报道蛮心酸的。 你说经过的这个行人如果得到了我这样的信息，他会不会去救他？他一定会去救他，我相信。就是因为他，你明白吗？这就是说那个陌生和这个， 我觉得最善良的角度就是那些人判断这件事情已经被人知道了，那因此呢，我也不必插手。 您提出了一个哲学的问题，这是这样一个13亿人口的大国，城市人口这么急用，这是一个心理跟心灵的距离的相对论。 哎 啊，这个呢，以前台湾有一个诗人叫罗青，他有一个名句，他说天上的星星啊，为什么啊像地上的人群一样的激勇，然后地上的人群为什么又像天上的星星一样的疏远？ 哎， 你看，你看这四十年前这家具吧，啊， 实际上是疏离的。你比如说，就像您刚才讲， 你刚才说这个洋人的问题， 嗯， 他该冷则冷，该热则热，该近则近，该远则远，啊，他让你他这个人的社会，这个人的关系啊。这个心灵跟那个生理的距离，比方讲你在外国，你这挤这个电梯啊，这洋人不喜欢，外国人不喜欢，你在电梯里头啊这样，然后拿这个手机大声讲话，因为你跟那边通话，你妨碍了这个狭小的空间的、啊、那个亲近的距离，对不对？但是中国人不管啊，一个电梯挤的十几人，人拿这个手机， 对， 呼声大叫， 对对对、 啊，他不管，没有私隐，啊，但是发现这种问题，个个就跑开，跟你保持距离，你说这起行吗？啊，很起行。 哎，所以您讲的很有，您刚才讲到孟子，我也有这个疑问。你比如说，咱们中国还有一个大儒叫王阳明，对吧？他也是讲啊，他说这个人心里啊有良知良能。不学而知，不学而能。比如说他举例子，他说这个不需要教育，就是说人的善良，比方说他说你看见动物受苦你自己觉得难受，他就说这就是天良，就是那个恻隐之心、嗯、说每个人都有这个良知。 对， 但是那是什么压抑了过路人的他们的这个良知良能呢？ 这个社会后天的经验告诉他，这可能装死啊， 碰瓷儿， 这可能 对， 这里头 还会 跟你要钱啊， 但我站过去我也可能有危险，到时候车，你假如设想一下，那有一个人蹲在旁边这么在看他，那辆 SUV 不是照样看不见吗？那这个扶下来的人可能也照样惨掉啊。你我们从后果来推，你看这要承担风险，对不对？我不最小的风险是被人骗了，对不对？还有就是最善良的解释就是陶杰刚才说的，就是社会的残酷啊磨掉了人的同情心。你这个深圳的火车站，这个罗湖的火车站是最典型的，你开始去的时候你真是难过，那些人就从那个垃圾桶里把东西拿出来给小孩吃，小孩一两岁抱在手里，哎呦，我开始看的时候就真难过，后来他们说演的，第二次我真看见他把好端端的饭盒倒进垃圾桶里，过一会儿再把那个东西拿出来塞给小孩。你看你这样的事情，你经过几次，你的我们本来有的天良的心不是被磨掉了吗？ 你不能改变这个世界，就要改变你自己。 嗯，所以啊，咱们就说生活在这个社会里啊，都变得不那么单纯了，都变得就说有点世故了。你知道那天我们是在做什么节目，就在聊这个事情，我就觉得啊，有些在另一种文化下很简单的事儿，比方说我老是说《十月围城》，他们香港导演拍这个电影，香港导演觉得很难理解，大陆的这个因为大陆的编剧就给他经验之谈，说不要那些豪言壮语说得太白了，什么为了国家为了民族，说为什么？因为观众会笑场。香港导演一时不理解， 他不知道 说这为什么会笑场呢？美国好莱坞电影的爱国怎么这不是 老是拿个美国国旗？ 前一阵还有一个香港导演拍那个一个戚继光，他也很费解，说为什么网上很多人嘲笑戚继光，说他不是民族英雄吗？哎，所以后来他们有人就评论说，咱们经历过很多被这个假崇高、假大空所蒙骗的过往啊，咱们的心呢、啊、已经变得很世故了。咱们先去一下广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我检讨也是一样，我在欧洲开车啊，人家旁边要搭车哈、男男女女或者一个是，我都不敢让人家搭。 是吧？ 哎，你看这个心理，我都一面不理人家。下雨啊，我想他上来以后，万一这个人怎么怎么？你看我这套的这个想法啊，就是不对。理论上分析哈、啊，我原来那个80年代朱厚泽做宣传部长的时候，我们上海开过会，有一个人发言我印象很深。过了那么多年，我觉得他还是讲的对的。他说像这种情况，一个公共道德，比方上去拦住这车哈、啊，本来就是一个市民的普通的公共道德。 但是曾经一段时间呢，我们把这个东西拔高，变成了毫不利己专门为人的一个革命道德， 变成个宗教， 哎，变成了一个革命道德，那就是啊，优秀党员啊，英雄啊，我们刚才讲王杰就是一个英雄的行为，那英雄行为很好，曾经一度大家学英雄，那我们设想也许这个事情发生在五六十年代，也许真的有人帮忙， 那肯定， 哎，但是现在呢，不得不承认一条，很多人对这套革命的道德有点失望了，不相信了，革命道德一不相信呢，有两个退路，一个是职业道德，一个是家庭道德，现在中国人主要是推到家庭道德，对不对？从高官贪污一直到下面的小贩卖，首先考虑的是自己的家人。 嗯， 那因此公共道德这个东西不存在啊。 所以你还是熟人社会啊。 对啊， 还是熟人社会啊。哎，刚才陶老师有一个说法，关于三个世界的划分，我觉得挺有意思。 因为呢，现在您刚才说这个不只是事故，这英文里头就这叫犬儒 cynicism。 嗯， 这个犬儒呢，就凡事我先从坏的动机、坏的后果来考量。啊，我不管你好的，像您刚才徐老师说，连到了外国开车， 对，对 你为什么不敢在这个顺风车？你先把他当坏人。 对，我也是啊。 先假设对方是坏人。 你别看靓仔靓女啊，上来也许一对杀手呢。 我 不是， 我在那个京石高速公路上，我碰见过呀、啊。你要说我丑陋，我也很丑陋。就是前面说，哎，对不起，我车抛锚了，我能不能坐你的车到下一个？ 这个不是鲁迅说了吗？ 我就不。 对于中国人，我是常常用最坏的动机来打量他的。 对， 这个在那个什么什么。哪个文章？ 鲁迅说的，我从来不但以最大的恶意 对 揣度中国人。 对了，这个真是金句。鲁迅是把 看透了 中国民族性看得非常透彻。你看今天到了还是这样，因为呢，在报上我们看到的是一个世界，啊，电视上看到的当然凤凰台不一样啊。我说报上一个世界，网上一个世界。马路上就是另一个世界， 三个世界， 所以现在是天下三分了。 嗯， 报上的中国，网上的中国， 街上的 街上的中国， 哎， 网上的中国就介于两者之间，哎，他就把马路上的这个现实 啊加以提高一下，引导一下， 就是说报上、网上、街上，是不是三个中国？ 网上的中国，我看都很道德，都很义愤。 哦，充满侠义， 啊、丑陋啊！ 全是大刀王武， 对， 荆轲刺秦王， 啊，对。 你看这个，到这街上的中国呢，全是一堆小爬虫， 哎，全躲开， 爬虫、荆虫。 报上的中国呢，就会说这是局部偶然现象。 不是，我真的说，咱敢问这个问题吗？就是同样的这个情况，徐老师、陶老师。假如你是那十几个行人之一，你现在想想，你当时会怎么做？有问过自己吗？ 我有过自己一个亲身经历，我不知道能不能拿来做类比，我后来一直后悔的。有一次在上海开车，从那个上车到进高速公路的时候，有一只小狗，然后它不知道怎么会跑到这个地方，然后到处乱窜，那很多车都在跑。那我那个时候就想，我要怎么做？因为我养狗啊，但是我稍微一停啊，我因为前面有狗，我稍微停，后面的车就嘟嘟嘟就打我的喇叭，你明白吗？我马上想过，我要是停车，后面的人我不能停车嘛，我堵塞了交通，后面的人会骂我，而且我下去，我其实也有危险，因为车。再有第三个原因是你抓不到那个小狗，你一个人怎么抓得到小狗呢？就是这么三个势力的考虑了，我也绕过去了。绕过去我不知道这个小狗怎么样，但是我心里想，我觉得都是惨了，这件事情我久久忘不了。我来想，那你要是你自己的小狗，你随便怎么样你也上去了，对不对？ 哎，没 办法。那我不知道这个比方， 要是您呢， 徐老师的菩萨心肠，没办法、我也跟徐老师一样啊，最多我回去给他小狗烧烧香。当时你这个车怎敢停啊？你敢停啊？第一你停，后面按喇叭还是文明的， 骂死你， 撞过来、啊、后面如果大货车，那个货车司机开了三天三夜啊，睡不好那怎么办啊？撞上来你自己命都不好。 对，我是想起陶老师刚才讲的，我也是开车，我见到过那个路导， 我都见过 站在马路，但我就说实话，因为不知道是死是活，你现在想起来他是死是活呢、他为什么躺在这儿呢？ 我也就开过去了， 而且 车流滚滚当中、啊、 而且周杰你看那个录像开得很慢，看得很仔细、嗯、我觉得这里有个关键点，就是说他们都已经假设